皇上在一日，则无人能知何人是太子，渡了多少是非呀。 这真是亘古未有的立太子法子。 马吉和张廷玉不禁瞠目结舌，却见康熙恶狠狠地眼风扫了过来。 此事只有你们三人知道，谁走漏出去，朕必取他的首级。 北京城里天翻地覆，一夜之间太子被废，胤祥被执，官场民间人心惶惶。 乌思道却不知道， 他自四月康熙离京，即向胤禛请假外出游历了，由漕船下瓜州渡溯江而上，在湖广游龟蛇二山，登黄鹤楼，又故教至岭南潘武夷山，兜了一大圈子，来到了成都的时候已经是九月末了。年羹尧和李卫在这里做官他是知道，但他出来游历，原为在京日夜劳心，身子骨渐渐打磨不来，到外头疏散筋骨，坐养精神，本不想与人应酬，无奈在杜甫草堂观瞻时，身上仅余的30两银子被柳窃贼偷得精光。乌思道想想，只好驾着双拐跑了老远的路来寻李卫。成都是四川省府，大郡名城，小小的县衙在衙门林立的都会里根本不起眼儿，坐落在薄神庙西一座三进大院，门前有两株合抱的老槐，遮了母许大一片阴凉。要不是衙前照壁旁竖着肃静回避牌，大门洞里挂着的堂鼓和官靴匣子，看去就似一户平常近身人家的宅院。乌思道道士还不到魏正时派，只见大槐树下三五成群的秀才，总有四五十人的样子，有的交头接耳，有的郎郎背书。乌思道料知是秀才岁考，想起自己当年，不禁莞尔一笑。向衙役们打听了一下，知道李太爷在千押房会客呢，也不让人通禀。自从侧门进去，直趋二堂后边，果然见李卫正在东厢里说话呢。闪眼看时，客人却是带毒在外边。他呵呵一笑，一头闯进来。 想不到老戴也在这里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。 是你？ 戴铎和李卫都吓了一跳，忙站起身来，扶着浑身是汗的乌思道坐下。戴铎笑着埋怨道： 哎呀，你就这么走来了不成啊？累得这样，如今难道还缺银子使吗？你看看我这气色，黑里透红，要不是瘸子，你哪一条比得过我呀？实言相告，早就听说咱们李太爷要治的成都，倒不时宜，我也放心大意了些，在诗圣门庭叫贼掏了腰包去，腰里没铜不敢横行，只所来寻小朋友打个秋风了。 李卫一边给乌思道斟茶一边笑着。 哎，想不想是一回事儿，能不能又是一回事儿，把四川巡抚衙门给了我做做试试，我这里捉贼10个有5、6个都是上次衙门来通关节，有的竟硬下牌子叫放人。日他妈的，如今世道连贼都通关呐，关就是贼，贼管着关。我顶了几个壮目中的，如今通省城都知道 我是个二百五县官。戴铎笑着，哎，前生不善，今生知县，前生作恶，知县复国，恶贯满盈，复国省城，你上辈子必定是个淫恶简净的响马。正说着呢，便见一个三十多岁失业打扮的人风风火火的进来，向二人略一点头，对李卫道： 东家，秀才们到齐了，您也好去了。 哎，没法子，吃这个饭，办这个差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你们二位少坐一下，我去给这班一丢西们点点卯就来。李卫摘下墙上挂着的官帽，往头上一扣，伸了个懒腰，往怀里一摸，顿时吓了一跳，问那师爷：哎，高七叔，学政送过来的考题在你那里吗？高七叔也吃了一下，哎， 哎呦，那是封好了的，一送来我就交给您了，怎么的，找不着了？ 李卫当下便着了忙了，袖筒里怀里魂摸了一气，却只摸出几个康熙童子儿，急得一身燥汗，只是寻不见。高七桌在旁笑道： 哎呀，不是啊，东家，这犯得着着急吗？ 您拆开看过的，不过就是个考题罢了。 嗨，考题我不是也忘了吗？李卫一屁股坐回去，歪着头想了半晌， 只记得像是有个马字儿。哎呀，谁知道塞到哪儿去了？ 乌思道想了想，这是省学政通考全省秀才的题，外头几十个秀才等着呢，哄闹起来不是玩的，也替李卫着急。正要说之，高齐桌笑道： 不要忙，四书里说马的有限，是不是百姓闻王车马之音呢？ 李卫摇了摇头： 奶奶的，不是这匹马。 是不是至于犬马呀？ 李卫越发摇头，沮丧地说： 也不是这马，我只记得头一个字就是马。 高齐桌歪着头想了想，井然而悟： 哈哈，知道了。 几步至案前大书马不进也四个字，问道：可是这个题目啊？吴思道戴铎见高齐桌如此敏捷，也不禁心中暗赞，不料李卫还是摇头： 哎，我记得跟在马后头的还不止这几个字儿。 至此连高齐桌也窘住了。乌思道争了一会儿： 你再搜搜身上，不要着急，体脂怎么会丢了呢？ 李卫一拍脑门子，懊丧地说道： 嗨，为这不爱读书吃了四爷多少训呢，仍旧是个不改。 说着像是想起了什么，伸手向靴叶子里掏摸了一下，抽出了一卷子纸来，抖开来，外头包的是当票，里边露出一张靴绦笺。李卫喜得笑了： 有啦！ 展开看时，原来却是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。原来他把焉字误看成了马字，众人不禁失声大笑。李卫笑着开汗，对高齐桌： 走，考他们去。 乌思道不胜感慨，望着李卫的背影： 哎呀，你瞧见那些当票了吗？狗儿人品是好的，也聪明，四爷跟我说 他只收8分火耗。其实这么低的火耗，当县官一文也落不住的。要再读点书，日后必成大器呀。 因见戴多不言语，便又问： 你像是有什么心事啊？你怎么也来四川了？ 戴多嘘了一口气： 哎，我是前儿来的，已经见过了年羹尧，漳州缺马运盐，想来四川收购茶叶，到青海换马。羹尧大方得很，说不用那么麻烦，就军中拨了400匹给我。我转到他的账房里，见他给八爷和四爷的年礼一式两份一模一样，心里很不受用。昨晚席后旁敲侧击的问了问，才知道13爷出事了。乌思道敛了笑容，目光抖得一闪：出什么事了？ 戴铎摇了摇头： 哎，还有更害人的。年羹尧告诉我，太子已经再次被废，朝廷要公举八爷进玉庆宫呢。他有底报吗？ 乌思道从极度的惊愕中迅速镇定起来，身子一仰，望着天棚沉吟着问道： 或者内廷已经发了密旨，要督府提镇们预备保本？ 啊，他没说，我也没问。 年羹尧做的这么大的官儿，我们这起子门人谁能比他受四爷的恩重呢？连他都悄悄走八爷的门子，可见局势之险呢。你既来了，我想讨一条路，这事儿应不应该报禀四爷呀？ 吴思道深深地思索着，眼睛放着碧油油的光，良久才说： 你告诉了我是拿我当朋友，有朋之道归之以义，四爷待你不薄，而且四爷这人素来自牙必报，从哪一头说，你万不可自外四爷。但年的事是小可之事，最要紧的得先稳住四爷的心，等形势再变时报告年的事不迟。 戴铎盯视着乌思道，他们自弱冠相交已经20年，深知乌思道智力远在自己之上。许久，戴铎方蔚然说道： 我听你的，不过远在千里之外，京师情形又不详知，我们能帮四爷什么忙呢？我原本不想见您亮宫的，看来非见见不可了。 吴思道紧蹙眉头，缓缓起身，躲至窗前，望着外面一晴如洗的秋空。 这会儿就写信，说两层意思：一，你过武夷山见了一个道德高深之士，暗地以主子八字问他，他说是万字号的；二，你在成都见了我，说我即刻返京入府参赞，说我夜观天象，四爷目下有小恶，请四爷持重净手，落款日期往前提10天，要让四爷相信你还不知道北京出事。 戴铎一边展纸如墨，一边说： 信好写，可怎么寄呢？ 吴思道头也不回： 叫狗儿想办法。 戴铎问道：那你见年羹尧有什么事啊？ 哼哼， 我要叫他知道，此时倒戈不易于自杀，叫他知道四爷手中有他致命的把柄，我要叫他派兵护送我星夜兼程赶回北京，回四爷身边。戴铎还要说话，见李卫满脸嬉笑，荡荡悠悠的从二门进来，便住了口，埋头写信。乌斯道不等李卫进门，狗儿，有一封要紧信，五天之内须得送回北京，你有没有办法？ 有啊，我把四爷赏给我的怀表都当了，刚刚买了一匹穿马，嘿，一天能走800，如今弄得我精穷。翠儿抱怨说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就叫你那个师爷去，你叫他来，我还有话吩咐。 当夜四更点，乌斯道便离开年羹尧行辕，下重庆取道襄阳宛洛，由邯郸古道北上入京。送行的十几个哥斯哈都是川道上抬滑杆的穷汉出身，走路不在话下，也从没见过乌斯道这样阔的主，每天起轿赏100两，落轿又是100两，因此餐风露宿，早行晚歇，不但没人叫苦，反而越走越精神。近自如此，也走了小20天，方到京郊丰台。乌斯道艰难的，由人扶着出了轿，看看日色，刚过申时的样子。忽约周用成还如约在正阳门等着，便叫我护送的军头。 总算到了，生受你们这一趟，差事办得好。你们已经把我送到了地方，不过你们不能在这里停，也不能进京看天子脚下世面了，要即刻回城。 那军头看了看这个莫名其妙的客人，年军门有将令，一切听乌先生调度，先生这么说，我们今晚就南下。我先生得给我们个字儿啊，回去好做脚令的凭据啊。 这个我昨天晚上就想到了，这封信你缴回年亮宫，大约还有赏赐。我信里都说了，兄弟们回去放假歇息。 说罢从袖中抽出一封信递给了那军头。 放心，我换个二人台，天不黑就进城了。 乌斯道从丰台杠房叫了一乘暖轿，以礼向城中进发。京师轿夫不比外府外州，举手投足皆有制度，走得不疾不徐，讲究个缓平稳势。轿桌上的茶水都见不出，和那杆子穿汉子们抬的真有天渊之别。此时已临季秋时节，轿外山染丹枫，水浊寒波，京师大雨过后清寒袭人，路旁一片片池塘寒波连涌，芦笛摇曳，一派肃杀的景象。乌斯道也无心观赏，只怔怔地想心事， 这样纷乱如麻的政局怎样才能理出头绪来呢？高启珠和周用成接上头了没有啊？如果见不到周用成，是直接去雍亲王府，还是再等一日呢？ 胡思乱想间，轿子已经进城了。乍见灰蒙蒙阴沉沉的西便门箭楼耸立在西风昏鸦之中，乌斯道的心不禁怦然而动，却伸出头来 奔正阳门关帝庙。 乌斯道在正阳门前下轿，已是暮色苍茫了。

乌斯道跟着紧走。嗯，你记住一句话，成人不自在，自在不成人。若要安逸，我大约经商也受不了穷的。 一边说一边进了店，墨雨便吩咐店老板， 哎，我们正主来了啊，烧点水，热点黄酒，把晚饭送进来。物业您讲，哎，上房东间住着暖和，炕都烧热了。 说着又是开门又是点灯，乌斯道刚坐下，一把热腾腾的毛巾已经送了上来。说话间店老板也将晚饭送了过来，一壶热黄酒，一大碗羊肉拉面，四碟子小菜收拾得精洁，还有几个芝麻酥饼。乌斯道开脸洗脚上炕盘膝而坐， 哎，黄酒和小菜你吃了吧，我只用着羊肉面，一喝酒就熬不得夜了。东西带来了吗？ 墨鱼也饿了，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，指了指炕头一个包裹。 这一个月的底报，还有四爷批下去的布文，皇上批过来的奏折，都在里头呢。周用成说请吴先生紧着看，白天还得送回书房，四爷要哪一件取不出来可了不得。 那是自然，不过有我兜着，不至于叫你们吃亏的。一时两人吃过饭，乌斯道一边展读那包裹，取出目录一份一份挑着要紧的抽出来，缓缓地问道， 四爷近来心绪怎么样啊？身子骨还好吗？嘿，哎，你这人真难猜啊，我想着见面头一句你必定问这个，直到现在才问出来。哼哼，我就是个庸人，我最急着知道的是这叠文书啊。四爷身子骨还好，就是脾气太大。 墨雨偏身坐在炕沿上，剃着牙缝， 见人没话，老是拉长了脸，吓得家里人见他远远就躲了。杏音文爵两个师傅前些日子也都绷着个脸，上回在青雨斋我听见他们问四爷说，吴先生有信儿没有，四爷冷笑着说，你们倒问我，你们做什么吃的，我还没见过四爷这么发作两个师傅呢。都怪您好好的出京做什么呀，回来又不见四爷。 乌斯道没回话，手拿着两份文卷在竹下比较着看，良久才说， 你只管说，还有什么啊？从那个高什么玩意儿来过，四爷心里想踏实了些，没有那么凶了。前几日身上发热，支撑着还要到部里去办事见人呢。四爷和姓高的聊了两个时辰，还陪着吃了顿夜饭。我在这儿这么多年，还没见过谁得到这个体面呢。后来才知道是您要回来了，难道的四爷这几日天天到门上问您有信儿没有？您竟是这雍王府的主心骨啊。好乌爷，您快点回去吧。 乌斯道静静听完，将手中文书放在了炕锅上，长长吁了一口气， 很好，你不能在这里久留，回去告诉周用成，他也不用来这里，叫杏音把每天的底报送过来我看，你和周用成文爵多陪陪四爷，顶多两天我就回府，我得把这些东西理个眉目再见四爷。哎呀，我和周头商量定了， 接到您呐，我就不回去了。他带我给高府请假，您腿脚不便，身边没个伺候人，这也不成啊。您就住里屋，我在外头睡，有事招呼一声就得。说罢便退了出去。乌斯道自在里间一份一份详言朝廷的底报文卷，直到天明方歪在枕头上胡乱歇息了一会儿。一连四天，乌斯道寸步没有离开宋家老店，文觉姓殷白日马不停蹄四处奔走，打听各王府阿哥消息，甚或谁家演什么戏，请了什么人，哪个皇孙过生日，都有谁送礼，这些个细事都一一汇总到乌斯道那里供他参详。周用成暗中指挥雍王府东西书房的书童也都出去打听消息，自陪了胤禛每日到部办事见人，倒也严谨。待到第六日头上，乌斯道已自有了主意了。一大早起来，用青盐漱了口，笑着对墨雨说：“ 你给我雇个小轿，今儿咱们回府去。” 墨雨早巴不得他这一声呢，一溜烟出去，一瞬功夫便叫了一程缠藤亮轿。 嗨，先生，在这屋里已经憋了几天了，今儿天气晴和，坐这个透透风也凉爽些。 乌斯道满意的点了点头，上了轿。 先出朝阳门，哎，不是回雍和宫吗？朝阳门外是八爷府啊。 乌斯道笑容满面，催促的起轿。 我就想看看八爷府是怎样个情景。 墨雨只好跟着，却是满腹狐疑。待到朝阳门外运河码头，才过陈正时来，因运河河面已经结了薄冰，码头上人很少，码头对面雄伟壮丽的八王府门前却是车水马龙，棺盖如云，一程程驼轿、明轿、暖轿、骡车、轿车从门口排出老远去，各家家仆有的在照壁前的棚下吃茶吃点心，有的说闲话摆龙门阵，有的在柔和的阳光下晒暖捉狮子的，各色各等不一而足啊。乌斯道远远的便下来，在运河边眺望了一下，看了一眼被封了的万永号当铺，脸上闪过一丝阴冷的笑容，不言声注目着单恶一心的八王府大门。墨雨笑道：“ 他这个大门有什么瞧头啊？巴巴站这里看呢，情形有些不对呀。文觉前日说八爷不见客，怎么这么热闹？”你过去打听一下。 墨雨答应着，到照壁前转了一遭回来，笑嘻嘻的：“ 哎呀，原来今儿是八福晋的寿日，并没有官员来拜，都是各府县太太、舅奶奶、表姑奶奶来拜寿，顺溜拍马来的。” 乌斯道笑了笑，没吱声。果然见一群花枝招展的女人从大门里辞出来，有的还穿着诰命服子，个人都带着一群丫头老婆子，叽叽咯咯地说着上轿上车，淋淋潇潇而去。乌斯道站着看了一会儿，长长吁了一口气：“ 哎，咱们回去吧。” 刚要回身上轿，却见西边过来一个丫头，手里挽着个包，径直走到乌斯道身边，竟蹲了个半伏：“ 尊驾，可是姓乌啊？” 乌斯道僵僵的点了点头：“ 你是谁呀？有什么事？” 我们太太说，她瞧着您像她的一个亲戚。既然您姓巫，那必定是没认错人，请借一步说话。 说罢将手一让，乌斯道迟疑地跟过来，果见前面停着一乘红毡暖轿，轿旁只跟着两个老妈子。乌斯道未及开口，轿帘一闪，一个20多岁的少妇穿着玫瑰紫夹衫，套着葱黄百褶裙，款步下了轿，向乌斯道俯膝一蹲，怯怯地叫了声 表弟。 乌斯道看时，水杏眼儿、柳叶眉，微翘的嘴角旁一颗朱砂痣，不是金凤姑是谁呀？立时便愣住了，良久才不知所云的说道：“是你呀。”金凤姑黑沉沉的目光盯着乌斯道，许久，低头无声叹息了一声。脚尖儿刺着地， 听说表弟在四爷府。表弟气色还好。 哦。二人又复语色，都把目光盯向肃杀寒冽的运河河面。半晌，金凤姑才又嗫嚅道：“ 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，那日怎么冒那么大的雨不言声就走了？” 你问这个吗？哼，因为要逃命啊，刀枕上的鱼也要蹦几蹦啊。怎么，你们还有点不甘心呢？如今要怎么样我呀？恐怕没有那么便当了。你是许身于人的人了，我也是有主的人，你有什么事要见我呀？ 金凤姑低下了头，眼中泪水打着转。 我是这辈子也对不起你的了，不想请你原谅。你们男人的事我不懂，也不敢问。不过我知道四爷这人不好沾惹的，表弟家并不穷，我只想劝表弟回去，就是耕读也落个平平安安。北京城浪大潭深，不是个好居处，你身子已经残疾，还图个什么呢？要是没盘缠。 话未说完，乌斯道突然仰天大笑：“你要赠金送我回无锡，多成关照了。我不过一个残废人，世间多一个我，少一个我，与人无碍。四爷养我，八爷养我，总之不过磨磨捧砚兼清谈解闷而已。你放宽心，就是四爷祸连满门，也株连不到一个清客头上的。” 金凤姑低垂了头，心知乌斯道对自己怨恚不解，当着墨雨无法深谈，因叹息了一声，轻轻地说道：“ 那表弟保重。” 扶了一下，默默上轿而去了。 墨雨见乌斯道别转了脸，支着拐杖只是眺望河面，便说道：“ 这是先生表姐，是谁家的夫人呢？”“ 她是个机灵人，女人嫁了鸡就随鸡，嫁了狗就随狗，有什么好说的？” 乌斯道冰冷冷地笑着，寒冽的目光瞥了一眼越去越远的小轿：“ 走，回我的风婉亭。” 胤禛武后便从上书房回到府中。本来皇帝早膳完，正事已经议完了的。按平日规矩，议完了事，他还要到户部、刑部听完堂官回事，安排了明日公务才肯回府的。今儿却心绪格外烦躁，在上书房和张廷玉、马齐三阿哥印旨、九阿哥印堂、十四阿哥印题，按照康熙的旨意一一发文写了票逆。印旨长篇大论的扯谈起了他编的古今图书集成，众人听得津津有味。印旨问三道四，印题插科打诨，都是一脸得意，兴头十足，实在坐不住，便辞了出来，提前回府。因见房门几个长随聚在门洞里打雀儿牌，胤禛蹬着下马石下来，把缰绳撂给了周用成，夺了过去，站在圈子外阴森森的，一声不言语。周用成情知他要大发雷霆，便在房大喝一声：你们都是死狗啊，没见主子回来了，大白日的路牌，雍王府几时有过这规矩啊？几个家人乍听这一声，猝不及防看见这位朝野无人不怕的冷面王爷站在近前，顿时吓得木了身子，焦黄着脸拿着纸牌，慌得没做手脚处，好容易回过神来，把牌扔进火盆里一起跪了。厮昏的老黄头一边磕头一边起着： 四爷，大长天儿没事儿，就忘了四爷的规矩，我们再不敢了。 再不敢了？你们已经敢了，还要再吗？高福呢？叫他来。 二门上守望的小厮们见门上长随一个个磕头如捣蒜，回不出胤禛的话，忙飞跑过来跪了说： 高管家吃过早点就出去了，说是给世子爷买书去了，还没回来呢。 胤禛正要说话，冷眼见红石、红昼、红利兄弟三人从西花园月洞门出来，蹑脚躲着自己要往东书房去，又是好气又是好笑，断喝一声：站住，滚！兄弟三人对视一眼，只好站住，蹭了过来垂手示例。胤禛冷笑了一声： 哼，好得很，我在外头忙国事，家里人斗牌的斗牌，逛花园的逛花园，六大街的六大街，没王风了吗？ 红利见两个哥哥脸色煞白，噤若寒蝉，忙跪了陪笑： 王爷错怪了我们，原本都在东书房读书来着，墨雨来说乌世伯回来了，王爷又不在，怕冷落了乌世伯，我们过。 吴先生回来了。 胤禛精神一振，顿时将众人的过错丢到了九霄云外，眉头轻轻抖了一下，也不管众人长短，甩手便进了月洞门。周用丞相众人扮了个鬼脸，便忙跟了进去。胤禛匆匆进园，学过一片树林，早见乌思道已经站在亭子台阶前等候了。他站住了脚，仔细打量了一眼神定气静的乌思道，向前跨了一步，嗫嚅了一下，想说什么又住了口，矜持的笑了笑，点了点头： 乌先生久违了，身子骨倒像比离京时结实了些， 请四爷安。 乌思道拱拱手，他也在仔细审量胤禛，从头到脚仍是干净利落，一丝不乱，只脸色苍白了些，眼圈有点发暗，便笑道： 屋里刚生火，叹气太重， 我陪四爷园子里走走如何呀？ 胤禛点了点头，示意周用成搀了乌丝道，一道在落了叶的垂柳间散步。两个人都是十分深沉的人，彼此依托，都有一种踏实温馨的亲切心情，却久久都没有说话。走了两渐远，胤禛方吁了一口气。乌丝道问他：“ 四爷，您隐忧很重啊。” 胤禛折了一根柳条，望着池中缓缓游动的青莲，沉重地说道：“ 昔日东林世人有莲，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。国事家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局势艰难如此，我能不焦虑吗？哎，不瞒你说啊，这阵子我真是度日如年呐，又像独身一人穿行一个暗无天日的胡同，无一人可谈，无一人可问，无一人指迷津，也不知尽头何处。风急天寒路暗，我是什么况味呀？”说罢又是一声悠长的叹息。哎，我真怕你一去不回，或者 渭南不肯回来是吗？王爷已有道待我，粉身碎骨也只是寻常之报，焉敢苟且？我回京已经五天了。 胤禛一下子站住了脚，诧异的看着乌丝道。乌丝道徐徐说道：“ 我在四川知道京中变故，即开始收集底报和朝廷文书。回京后看完了四爷书房里所有案卷，用成、墨雨、文爵、姓殷走马灯似的为我探听信息，朝局我已经了如指掌。今日朝旨颁布八爷门人黑硕哲为礼部尚书，保过八爷的张廷枢重为工部尚书，回叙晋封左都御史，三阿哥的门人贺寿当了江南总督。四爷回府这么早，是不是为了这些事惆怅啊？”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